那如果是判决后才发现，好，那你要看这个判决确定了没有。如果是确定前用469第四款，确定前用469第四款，像同学你常常念就会发现，好，469就代表可以上诉第三审嘛，好，可以作为上诉第三审的事由，那其实叫做未经合法代理。然后呢，确定后注明一下496第一项第五款，确定后发现，好，它是可以再审的，你加上496，对，它是可以再审。好，496第一项第五款可以作为再审事由。那请同学你把三个拉在一起，就刚才你写的249第一项第五款、469第四款、496第五款三个拉在一起，都叫做欠缺代理权，其实三个都一样。所以解释上都是认为刘先生你没有得到吕小姐的授权，好，所以呢我要把你处理掉，把这个案子处理掉，把它驳回掉。好，这个都是赋予这个吕小姐她有救济的手段。那请同学看好刚才写的判决后发现分成确定前、确定后嘛，请同学特别注意那个确定后，确定后的下面注明一下，它会有什么效力？既判例，对不对？判决确定之后啊，只要是本案判决都会有既判例，我们说争取结果嘛。好，虽然会有既判例的问题，既判例会给予谁？所以要在那个确定后旁边注明一下哦，既判例会给予谁？刘先生还是吕小姐？吕小姐嘛，那你不要写吕小姐啊，就被冒名者。所以判决效力会给予被冒名者，这个是重点，就是因为判决效力会给予他，所以我们才要给他救济的手段。好，你是可以一路救济到底的，所以吕小姐在确定前，你可以上到第三审；确定后，你可以提再审之诉。真的是冒名起诉。再来，请同学看61页，好，最下面第一个问题，冒名应诉，那刚好是一组的。冒名应诉就是被告这边被冒名，刚才那个是原告那边被冒名嘛？好，那现在下面讲的是被告这边被冒名。那被告这边被冒名，我们实务上一样还是才表示说啊，好，所以呢，其实基本的解释是一样的，都是认为没有得到代理权的授予，所以都是要把你去做一个好，用救济的手段去做一个处理。好，那我们先看，如果判决前发现这个被告是假的，请问同学能不能像上面一样驳回原告的诉讼？不行啊，那这样子每个被告都找人来冒名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永远原告说全部都驳回，所以你不能照上面的，所以只有这个不同，其他都一样。好，所以下面如果是被告被冒名，判决前发现就斥退被告，你要写斥责的斥也可以啊。好，斥退被告就叫他回家，假的被告回家，然后通知真正被告到庭。斥退被告。好，然后通知真正被告到庭。所以不能驳回哦。好，这个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。好，所以不能驳回原告之诉。那下面都一样了。好，如果是判决后发现，确定前都是解释成欠缺代理权嘛。好，所以确定前的话就是用469第四款，可以上到第三审。469第四款，确定后都是用496第一项第五款，它可以提再审之诉。496第一项第五款，好，那一样，同学你看到确定就要想到它会有既判例嘛，好，所以既判例一样都是给予被冒名者啊，好，都是给予那个被冒名的被告。所以它也是用欠缺。当事人好，欠缺代理，当事人授权好，就欠缺这个代理权来做处理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实务上的见解。好，因为刚才表示说，所以要另外想一些方法来做一个调整。那至于上面那个什么意思说啊、行动说啊，这同学都不用看，你完全都不用看，这不可能会考到。好，就你可以欣赏一下其他老师们的说法，好，但这个都不重要。那比较重要，反而是第四说是邱老师的说法。好，邱老师采程序阶段区分说，那这要讲一阵子，我们下次再讲哦。我们先看，来看一个最后一个问题，61页最下面那个问题。如果是以死亡之人为被告，好，这个时候到底要怎么处理？这个是有一点小争议啊。 好，向阳电话老师，他认为死亡之人是当事人已经不存在了，所以当事人不存在，他是摆在249第一项第六款，第六款叫做不被其他合法要件，这是概括条款。好，就他认为是其他的这个一般性的合法要件的欠缺，所以用这个第六款把它裁定驳回。那如果是姚卫光老师，他认为是没有这个人，叫做当事人能力有欠缺，好，就没有权利能力。所以这种情况，它是用249第一项第三款裁定驳回，就有不同款项的差别。那我们实务呢，大部分都是采杨老师的说法，好，所以是用第六款。用第六款。好，那今天先上到这边。